心在你圣所里面，存着谦恭的心聆听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再次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教师，来掌管传讲人的口和聆听人的心灵。主，让斯蒂芬殉道士的美好的见证能够激励我们，靠着圣灵来服侍你。奉耶稣名求，阿们。很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都会说，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还有一些人听到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说进入任何宗教都会成为一个枷锁，因为他都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很多的规条，很多的限制。我想这些观念都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对宗教的一些一知半解的一些看法，不完全是错误，但是只是一方面。的确，任何宗教里面都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些都是基本上让我们做好的事情。但是所谓的宗教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你发现只有基督教或者一部分的犹太教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能力的来源，让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说一部分犹太教呢？犹太教里面也提到圣灵的工作，但是不是长期圣灵住在他们中间。基督教与世界众宗教区别在于，他不但告诉我们主耶稣神自己告诉我们要应该怎么做，他还告诉我们他赐给我们能力去实践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殉道士斯提凡的生命，我们来看见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如何靠着圣灵加给他的能力和智慧来服侍主，也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对主感恩，对救恩的感恩，我们很想回应主来服侍神，但是我们内心常常软弱，常常想服侍主有这样的心愿，想爱周围的人，想爱我们，想服侍周围的人，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因着这样的一种内心非常美好的动机，却没有一个能力实践出来，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地方是圣经记载的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的。如果说把施洗约翰当作一个先知过渡阶段呢，那斯蒂凡是在新约当中是一个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我们来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至少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和他的侍奉相关系，而且借着他这个例子来看见整本圣经中间圣灵跟侍奉的能力中间有什么关系。特别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心里很想服侍主但是缺乏能力的弟兄姊妹，相信斯蒂芬的生命和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六章到十五节和第七章五十四节到六十节这地方，我们来思想至少三个方面跟圣灵跟侍奉相关的话题。第一点，我们想看见斯蒂芬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当年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需要开始，然后来看看他的生命的特征跟他侍奉的跟圣灵的关系。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告诉我们初代教会的增长，第二章结尾的时候第四章结尾的时候都提到教会非常的兴旺，很多人来到教会，然后大家好像一个其乐融融那种教会美好的一种情景。但是大家看见第五章的时候发现好像近距离一看教会里面也有很多问题，虚伪的问题。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大家知道，他拿一些卖出来的田产放在使徒的脚前装作全部奉献，其实他没有，我们已经研读过那段经文，虚伪在教会当中已经发现。然后第六章里面发现教会里面有些抱怨，所以你看神的道在兴旺在发展，但是使徒行传非常真实的记录了初代教会在兴旺的下面，福音广传的下面也看见人的软弱在那里，教会的问题在那里， 但是没有关系，感谢主，神的灵仍然保守他的教会。第六章这里发现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人跟说希腊话的说希伯来话的他掺在一起。那这些说希腊话的那些人多半是住在犹太地以外的人，他们后来要回到他本地，有一点像海归的样子。今天如果你在上海，比如说一个上海的教会，大部分是本地的或者打工的，但是有一些海归的回来，他们这群人可能就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连在一起，那加上他的子女很可能是说英文的华人在中间，他有点像说希腊话的希伯来人，是当年的海归。他们这些在一起的时候，显然这是一个在亚文化的层次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他们可能的生活习俗，他们的一些心态都不太一样，但是救恩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事件把他们拯救放在一起一起生活，但是不能避免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习惯，或者说一些群体中间一些小小的冲突暴露出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特别提到他们在饭食的供应上，在寡妇的供给上，教会说希腊话的这些人抱怨教会忽视他们的需要，在这些供给上需要忽视了他们，所以教会就开始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使徒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要使徒第二节里面第六章第二节，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地方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以为使徒说认为传道是一个更加高贵的形象的侍奉，然后你管理饭食更加卑下的，或者说选一些不需要有太大能力的人去管，我要讲道，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看见选出来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就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不是一件可以简单打发的事情。所以使徒就建议在弟兄中间拣选七个有好名声，或者说可以，你看英文版的话就可以看见说在圣灵充满和智慧方面都很有名声的人。这些意思就是说这群人在会众当中有圣灵充满的印记和他生命的智慧已经是大家都看得见的，选这样的人选出七个来。为什么一定要七个我们不清楚，但是选出来来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这个管理就是侍奉，也是执事这个词。那许多人都说这七初代教会的七执事当年并没有执事这个职分，但是这地方是管理饭食，是他们在饭食上管理，而且事后在桌边是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你看见教会的领袖跟世俗的领袖非常不一样，教会领袖是那些服侍别人的，在边上伺候别人的这个词有点像 waiter 这个词，你去餐馆里面今天你不会大概觉得 waiter 很有权利，但是在教会里面大家说哦，某某先某某人的爸爸或者丈夫他是执事，好像是教会领袖有一点地位，但是你去餐馆里面你看见 waiter waitress 你不会觉得他有地位。所以执事长老这样的一些位分都不是地位，都是仆人，是圣经给我们的定义，是伺候在桌边服侍人的人。然后我们来看看他拣选的一些条件哈。刚才说在圣灵充满和智慧充足这方面在会众中间是有名声的，所以你看拣选管理饭食的人不是说好像你不会讲道我就让你去管饭食，相反这地方管理饭食的是因为做神的工是需要圣灵充满和智慧充足都在会众中间出了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要求很高的。而且大家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也是整本圣经里面记载一篇讲章最长的并不是使徒讲的道，是一个广泛式的执事讲的道。大家想想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发现广泛式的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在这里讲道了，是不是？所以圣经是可以的，如果执事讲道哪一天或者在厨房里面有一个弟兄姊妹上来在这里讲道是可以的，而且可以讲比牧师长两倍的道都可以的，超过时间可能也可以的。所以这些观念都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管理饭食的人是神所看重，而且是有极高的条件，圣灵充满充足，智慧充足， 然后第五节这里大家都很喜欢很喜悦这样的话，拣选了斯提凡等等七位执事，这些仔细去有人去研究，这七个都是希腊的名字，都是希腊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你看希腊人开始抱怨教会好像不公平在这个事情上，但是使徒建议他们去拣选的时候，教会就选出七个执事或者说七个同工来照顾希腊寡妇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不是说你希腊的人受忽视以后我就不管了，我就选一些别人来，就 选七个希腊名字来帮助他们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处境化的需要，可能这些当年海归人士在教会当中他的需要的确被忽视了，然后看见教会非常重视，特别选出七个用希腊名字的人来照顾他们的需要，有一点像今天如果国语堂弟兄姊妹在饭食上有一些抱怨吃不惯，比如说那教会就应该选出可能七个或者几个说有国语名字的来照顾他们，那这就比较好，可能说英文的名字他们在订的食物可能你国语的人吃不惯，那可能就是使用国语名字的时候再订一些特别食物来照顾你肠胃的需要，可能过去的礼拜天食物中毒大家很多人就不舒服，包括我们家也在内，但是弟兄姊妹非常我很感动的是，不是食物中毒那么感动，感动的是我打了几乎一圈电话或者发 email 没有一个人抱怨这个事情，而且管食物的弟兄姊妹是出于节省钱，我们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在哪里，但是基本上是出于节省钱，把前一天的菜再热一下，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都体谅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抱怨，还有人告诉我们说、哎、也好孩子们肠胃先需要清一清，然后我听的时候其实开玩笑很很受感动啊。还有一个弟兄写了 email 好一段话来鼓励广泛时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不要打电话来道歉，其实你们很辛苦，有话我忘记怎么说了，是非常让我感动的，这就是教会彼此扶持，知道弟兄姊妹都是出于爱心，其实广泛时弟兄姊妹非常不容易的，在这里顺便说哈，有人十几年来在这里订菜多一点大家就剩下，有人说怎么剩菜，少一点就是不够吃，这个其实做饭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管饭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神的宫神的殿里做的事情，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事情讲到管饭食，在世界人看来好像讲到是智者的做的事情，管饭食是好像不会讲到人做的事情，恰恰相反，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讲到的人是有圣灵充满有智慧，而且广泛食的人是圣灵充满有智慧，而且是讲最长的道的，是广泛食的人，所以这些希望大家能看见教会中间侍奉是这种是神所看重的，而且在恩赐上能力上智慧上都是神所要求的。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第一点，圣灵帮助我们或者圣灵加力量给我们来治理神的教会，圣灵来加力量给侍奉神的人或者神的仆人，这神的仆人不是专指传道人而已，神的仆人是一切侍奉神的人，给他们能力智慧，特别给他们智慧来治理神的教会。在摩西快要临终离世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要拣选接班人，大家知道约书亚一直跟在他边上，约书亚是个战士是个战略家是个军事家，跟在他边上也是摩西忠心的仆人，然后摩西就跟神求，在民数记27章里面向神求一个人来接替他，摩西没有觉得当然是约书亚一直跟在我边上就他是接班人了，没有，摩西向神求，神给摩西回答的时候给他一个条件，他告诉约书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人记得约书亚是什么素质让神拣选他做摩西的继承人，有没有人想起来？你不用翻圣经啊，如果翻的话就知道了，在民数记27章18节那里告诉我们，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圣灵在他身上，他们又说约书亚有军事才能，将来你看你的接班人要去进入迦南要去打仗，所以需要个军事家，没有，神没有说，也没说你看这个摩约书亚一直贴身跟在你边上很忠心，他很忠诚，他不会叛乱，将来你请他做接班人比较好，都没有，他说他身上有圣灵在他身上，所以约书亚被拣选做摩西的接班人不是因为跟摩西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他的军事的才干， 也不是将来进入迦南需要这种军事的才能，都不是。神拣选约书亚是因为他身上有圣灵在他身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让我们小心在侍奉神治理。那时候要拣选约书亚，要治理神的百姓，很大的一个会众，近200万的会众，所以是圣灵在他身上，是成为一个带领神的百姓治理神的教会或者神的会众一个基本的素质。大卫王也是神所重用的大卫王，大卫被拣选了，然后圣灵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在撒母耳上16章那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被膏抹以后，被撒母耳先知撒母耳膏抹以后，大卫圣灵常常感动在他身上，但他还没有做王位。然后扫罗相反，因为悖逆不顺服，神的灵就离开他了，相反邪灵全来搅扰他了。我们看见神在拣选人来治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神的灵在那里帮助他，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才干有多大的能力。而且大家很多人做工程师哈，在北美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我们好像根据自己的素质训练那些 training 来教育来帮助我们做这些工作，但是如果你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会发现很不一样的，这些能力不一定能够帮助你。在出埃及记31章里面有一个人叫比撒列，跟我们这些搞科技人的科技行业的人非常相像，他也是一个巧匠，圣经上说他是个巧匠，手很巧，但是呢是圣灵，神说神的灵要充满他，让他去能够想出各种灵巧的主意来，那用铜铁金银这些东西能够建造会幕，设计出各种各样的一些灵巧的东西来，用钻石也可以，镶嵌也可以，雕刻也可以。所以神的灵充满他，是一个他建造圣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今天可能在世界上很有地位，也很有才干，但是服侍神的，在治理神的家，是需要圣灵充满的人。大家知道高峰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神要差他治理神的全家将来。但是耶稣基督圣经里面预言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有智慧和谋略的灵充满在他身上，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会有智慧谋略敬畏神的灵都在他身上。特别在路加福音第4章里面预言了，应验了当年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以耶稣说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差遣他出去把福音传给穷苦的人，宣告那些被掳的要得释放等等，他的侍奉，连人子耶稣神子耶稣来世上的时候，他的侍奉都不离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回想今天在不说在很远的北美的教会里面，据说不少的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选拔的时候，都是看见他对教会奉献是不是多，在社会上有没有地位，在教会里面做事是不是多，这样的一些人来管理教会，跟初代教会里面拣选教会的领袖有很大的距离。初代教会里面是拣选那些大有智慧大有能力的人，是圣灵充满带来的智慧和能力，而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上有地位有钱这样有势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我不排除那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也可以是敬虔爱主，也可以管理好神的家，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全部是公司里面的领导，全部都是，然后没有一个是好像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那样的教会就有可能有些问题。我很深深的期盼我们的教会会有不一样的情景，那些可能在公司里面没什么地位的，甚至可能不一定有机会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有圣灵的印记在他身上，他顺服神，有美好的灵性，他因着圣灵充满有智慧，这样的人来治理神的家，这是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这些思考这些信息都是来帮助我们要顺服神，按照神的模式来拣选那些适合治理神教会的人。我记得一个姊妹，我记性不太好，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讲的话很多年我都会记得，就像很多年以前10多年前有人说告诉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人说 恩赐跟才干有什么区别呢？恩赐就是圣灵给的，是用来服侍教会，才干是你天生就有的。这个有一个姊妹讲的，十多年了我还记得。好人跟义人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弟兄说，好人就是按照人的标准，义人是按照神的标准，这也讲了十多年的一个弟兄讲的，我也记得。最近有个姊妹讲，教会怎么选同工呢？他说要从去祷告会里面去选。哎，我也记得，他可能都忘记了哈。我记得这话，这话是有很大的道理。现在做祷告会不要出现很多人，如果出现很多人，我就怀疑你是不是要想做教会同工哈。教会的同工要从祷告会里面拣选，虽然说了一个好像不完全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在这里，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那些仰赖圣灵祷告的人，依靠神的人。我不是说不来祷告会的人就一定不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 list 里面四十多人弟兄姊妹，有些因为孩子小住了远，他们在家中在那个时间跟我们一起祷告，有些妈妈很想祷告但是不能来，我很感谢神。但是那些以祷告以靠神来服侍神的人，这样的人是应当配的来治理神的家的。在公司在社会上很有一套的人，很有治理管理经验的人，不等于说有能力的管理神的家。但是神的家是应该那些被圣灵充满，他有智慧有能力是出了名的，大家看得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来，我特别是我们在布勒腾里面打出来要为新的一届同工祷告的时候，加圣灵的能力智慧加给他们。教会的执事、国会堂的同工、各个小组里面的同工，都是用各样的方式来服侍众人。我们盼望众人祷告，用扶持他们祷告，就像最近食物的事件是个很好的测试。我看到国会堂真的让我很开心，很高兴。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抱怨，相反说是刚才讲的那些事情都是鼓励，甚至有些非常建设性的建议，将来应该卫生上或食物上应该怎样治理，都是建设性的意见。这个是神的家该有的态度。遇到危机、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同工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看见那些同工站在跟前，好像有权威、有领导，我们就挑剔、批评、嫉妒。不是的，应该常常有祷告，主啊，你的灵充满他，让他能够用神的样式来治理神的家。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责任，为那些站在前面带领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做执事的、做国会堂的同工的，或者小组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用这样的心态来扶持他们。也一样像保罗一样，请求大家要为他祷告。我也是作为传道人在这里讲到恐惧战惊的，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口才又加口音的，没口才有口音，你们忍受了十多年了，但是你都为我祷告。保罗说你为我祷告，使我得到口才，放胆传讲神的道。放胆意思就是保罗可能也恐惧战惊，也害怕的。他去一些地方讲道的时候，那些地方有些非常敌视的一些群体，他向他们传道，他要会众为他祷告，让他得到口才，放胆传讲神的道。你们也一样的用祷告来扶持我传讲神信息的人，来纪念那些做主日学教导的老师，那些小组在查经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不要胆小，因为一些真理好像会冒犯到别人不敢讲，或者因为为他祷告，让他不要口非常结巴，因为得到口才也是保罗要求大家为他祷告的。所以如果那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就会讲的人虽然的软弱，因着你们祷告他被遮盖，然后他也借着他自己愿意在神面前对付，他也有帮助到大家，大家因着祷告也互动，他也得到能力胆量来传讲神的道。第二方面，圣灵帮助我们，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在斯蒂凡讲道里面，我们看见他给他智慧、能力、很大的胆识或者胆量来传讲神的道。我们没有读整篇他的讲章，但是他是一个讲道的时候是对着一群，其实他基本上定住那个群体，那个群体是他的同胞，是深深浸泡在摩西律法里面，懂得圣殿的规矩，懂得摩西的律法，懂知道神对他们的诫命的，对这群人。但是他却把耶稣神的儿子钉上了十字架，所以整篇斯提凡的信息都是责备他们，你们虽然懂得律法，你们却抗拒圣灵，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所以要他们要悔改。所以这样的信息没有人喜欢听的，但是斯提凡神给他智慧能力，给他胆识，直接去责备违背神的心意的那个群体。 告诉他们是你们是杀害了先知，你们也钉上，把义者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所以斯蒂凡神给他极大的能力，极大的智慧，而且在辩解中间，他们斯蒂凡得到了一个控告。第十二节这里，第十一节就说，他们听见他说盘读摩西和神的话。他说我们听见他，就是斯蒂凡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然后还收买人在那里做假见证。第十三节里面，这个假见证人说这个人就是斯蒂凡，他说斯蒂凡说话的时候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做假见证。耶稣是的确说，圣殿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把它建起来。但是耶稣没有说他自己去把圣殿拆毁，再把三日建起来，而且是指他身体说的。所以斯蒂凡，第十节这里，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大家还记得耶稣吩咐门徒，你要被抓起来，不要害怕说什么。他说将来圣灵要教你怎么说，别的人是抵挡不住的。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就应验在斯蒂凡身上，耶稣吩咐那些门徒被抓起来不要害怕，但是圣灵会把当时的话赐给你，到时候赐给你。我的确是感谢神，体会类似的事情。有一次在国内讲道的时候，公安进来，有人去举报，不知道谁去举报了，公安就进来。这个举报事情是后来他们公安说，你们要是没有你们的人告诉我们，谁还吃饱撑着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人去举报。在那里公安就进来，当地的传道人还是一个，就是两个双拐拿两个拐杖的，他挡在门口不让他进来，非常勇敢的一个传道人。他说让我的客人把他的课讲完你再进去，公安也算尊重，他们坐在后面很安静。那我自己当时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想法啊，感谢主，受苦的时间到了，可以进监狱了，可以。当然我心里很清楚我不配去关监狱，后来的确被带到公安里面去了。盘问了一会儿，真的是那时候要想说什么话都不想不起来要说什么话了。那个股长还算客气，你海外来的，就跟你好像坐下来好好的跟你说话，一杯茶在那里跟你聊天。我知道这个不是好玩的事情，很小心，但是真的神给我感动，讲了几句话，就是使徒保罗在公堂上讲的事情。使徒保罗说，我生在这个城，我生在大树，长在这个城里面受教育的。我就想起使徒保罗的话，我就跟他讲这番话。我说我生在这个县里面，我就在这个城里面受了教育，我的亲人都在这里边上。哎，那个听了以后发现我也不是什么海外的，是坏人，就是好好好，看看我的护照是本地的，还是本省的福建给的护照。后来再看看两个孩子是美国护照，他就说那你就登记一下吧，你那两个孩子是外国人，你就登记一下就好了。我非常感谢神，经历了真的是被抓到公安里面的时候，你那时候头脑空白，不知道该讲什么话，但是神就允许说到时候圣灵会赐你该说的话，而且别人是抵挡不住的。我讲那番话以后，人家真的很文明很客气，而且也说不过我，我也不是什么间谍坏人，什么颠覆政府，什么都不是。耶稣当年就允许他的门徒这样，斯蒂凡的确是神给他智慧能力来把这些道讲完的时候，众人抵挡不住，最后当权者只能用石头来把他打死。其实权贵阶层必须用武力来镇压一个信仰的时候，其实是宣告他无能，他只能用手里的武器，手里的权力来镇压讲不过，就是讲不过人的时候，他因为有权力在他身上。在圣经当中也很多神使用了，像彼得这样的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渔夫，但是他可以对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会众，那些有祭司，那些满腹经纶的祭司文士也坐在他们中间。彼得神给他胆量讲道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里面看见，这些人看见他没什么学问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所以他们就认定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但是在这之前，彼得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得到极大的胆量， 极大的智慧，极大的能力来传讲神的道。这几天我看了一个小文章，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人，可能大家不太熟，叫康提多，叫 Titus Cowan C-O-A-N， 你去查电脑都会查到这个人。他也像戴德森才派到中国一样，改变中国内地的一些福音的状况。他也像戴维列文顺被拆到非洲一样，改变了非洲的整个灵性甚至健康的状况。这个人被拆到夏威夷去，那时候十九世纪初的夏威夷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地方，那地方有偷窃谋杀，那些不知道是不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夏威夷是一个天气很好，很多人愿意去，但是也是罪恶在那里的地方。十九世纪初这个康提多弟兄被差遣到那里，夫妻都一起去，是1835年的时候到那里，到那样的一个地方，但神给他极大的能力。我看到一个记载，今天早晨才看到，是圣灵就浇灌充满在他身上，也在那个地方产生极大的果效，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能力，但是神给他能力。结果他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来听到，在2年期间，他居然有15000人，他曾带领信主以后成为一个15000人教会的牧师，在2年期间，其中有一次一个主日的受洗是1700多人，有一年有5000多人信主。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神印证了神借这个像斯提凡的时代一样对了一群不太友善的会众，但是圣灵做工，给他智慧，给他能力，给他胆略，来传讲信息，使那些罪人归向主。我读到这地方有些精确的数字我记不清楚，但是这地方提到一些他的讲道的结果。在讲道中间他说，有人大声地喊道，两刃的剑直刺入我的心啊！那些原来讥笑福音的人，原来在教会捣乱的人也被感化，大声地说，神的灵感动，神感动我了。还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喊道，我要怎样做才能得救呢？问了之后他又用碎利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然后于是会众都为他祷告的时候，大家祷告声大了个地步，他听讲到没有人听见，所以他就静下来安静不讲道，观看神在那个会众里面的作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十九世纪初的夏威夷。历史中间今天仍然会兴起一些人看来没有什么才华，没有什么地位，没什么能力的人，但是神使用他们来传递神的信息。在芝加哥曾经托雷牧师请了一个年轻人，托雷博士请了一个年轻人来讲道，他对年轻人不是太熟，但是听说神使用他带领很多人信主。他有一次请到他在芝加哥领会，带领一个聚会，很大的一个聚会，就托雷博士在那里看这个年轻人没什么口才，讲道也没什么太大的能力，除了一些文法还不太准确以外，这个年轻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个年轻人讲完道安安静静的下去了，托雷博士就上来呼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接受主了？结果那一天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主了。哇，托雷博士这个很惊讶，后来他去了解，去问了一些，虽然这个是他请的讲员，但是他不是太了解，他去问那些对这个年轻人更认识的那些人，就问他，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他讲到没有口才，没有能力，怎么会他上来一邀请几乎所有人都信主了？有人就告诉他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说没有告诉他为什么秘诀在哪里，他只是说他常常都是这样的，他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很不起眼，讲到可能还有文法的错误，但是他下去的时候或者他呼召的时候都是大片大片人归向主。直到后来有人就明白，这个年轻人原来是个极其圣洁，在主面前安静寻求圣灵能力的人。他在外表没有什么人可以，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人，连邀请他的人都以为搞邀请错了，邀请这个讲员可能邀请错了，但是神就大大的使用他。所以那些得到圣灵能力的人，他的信息是神借着他能够扎到人的心灵里面，传讲神自己的 道是神自己来做工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不只是主日在这里讲道，传道人需要圣灵的能力、智慧、胆量。你在教导主日学的时候，你在带领查经的时候，你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是依靠圣灵给你的智慧、能力、胆量来做这些事情。我给大家讲过，过去传福音我常常用自己逻辑、用数学讲完，好像道理比别人充足，别人应该信主。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逻辑和哲学被征服相信耶稣基督的，几乎没有一个。相反，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爱心去探访、去关怀，然后把福音带给他的时候，来简短的传讲自己的信主的见证和生命的改变，哎，就我眼睛就看见有人就在变成信主了，我心里那时候不服啊。我说什么？他没什么口才，就是信主以后有点生命改变，怎么别人就信主了？原来我不了解圣灵的工作。那些人去的时候探访关怀，他是为他们祷告的，去之前先为他祷告，圣灵在那个探访被探访人心里做工，然后简短的介绍自己，然后见证自己生命被耶稣改变，这样的事情原来神就使用这样的机会来使别人悔改。人的逻辑哲学不会使人征服的，不会征服人的，只有神自己的大爱、圣灵的责备、关照，才会使一个人降服在神面前。所以请求大家也为那些讲道的人、教主日学的人、带领小组查经的人、出去传福音探访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神的灵给他们智慧、给他们能力、给他们胆量，来传讲神的福音、神的信息。最后我们看见第七章，这里七章54节到60节，斯提凡在这里因为讲了一篇冒犯他们的信息，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然后我们再看见54节这里怎么说，他说他们就甚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的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那些人不管一切捂着耳朵，就一定要把他用石头打死。打死以前，我们听听斯提凡的祷告，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着了，去世了。斯提凡在苦难中间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这里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在受苦中间看见神的荣耀，而且给下一种特殊的能力，只有耶稣才会有的那种宽恕。大家还记得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23章那里，耶稣在被吐唾沫、被鞭打、被羞辱之后，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解读、在读圣经不断往下读的时候，发现这地方是第一个出现在被伤害、被羞辱到死亡之前还可以宽恕人的，像不像耶稣？很多人很像耶稣，但斯提凡这地方在宽恕上最像耶稣，而且是被羞辱、被打、快要死的时候，他说求主耶稣，主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斯提凡在受苦中间看见神的荣耀，可以帮助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些。特别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为信仰的缘故你受委屈、受苦难，神的灵会在你身上的。彼得前书4章里面说，我们如果被逼迫、被羞辱的话，神荣耀的灵必住在你的身上，神荣耀的灵必住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你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受人羞辱、受人鞭打，不多人我想可以到这种为主殉道的地步。但是我们可以在苦难中间、受苦中间，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见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有些解经家在这里分析为什么耶稣站起来，凭希伯来书里面说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怎么会站起来啊？这些细节我们不去考究，但是有人说解释蛮好的，耶稣要站起来迎接他的仆人、受苦的仆人、殉道的仆人回来了。这是基督给他，是为他忠心受苦的人极大的尊荣。如果你为主的缘故在家中、在公司里面、在传福音的场所受委屈、受难过、受毁谤， 神必要加极大的超然的能力给你，甚至开你的眼目，让你知道神就在你的边上。这些对我们受苦的人，为主受苦的人极大的安慰。我就不举例子，历史历代有很多为神服侍神的人，那些在各样的地方为主的缘故受鞭打受羞辱的人，他们都经历到超然的能力。前不久大家听到 ISIS 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屠杀了21位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把它做成了 YouTube 放在网络上，我这几天去不断的看，心里产生很复杂的心情，有愤怒有难过，但是也祷告求主来保守服侍他的人。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些即将被斩首之前的这21个殉道士，其中有多位闭目在祷告，嘴巴在动，我相信他在祷告，他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神会给他殉道的恩典，给他殉道的能力。我看他的时候就想到他后面也有，他也是母亲生的，他也有他的家人，有多少爱他的人，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超过耶稣基督可以爱他们。这些人为主殉道的是21世纪的21位殉道士，还有许许多多今天为主殉道的人，但是我深信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力量能够走到那一步。虽然我自己我们没有这样的这样的荣幸能够被这么大，也没这么大的预备能够为主受这么大的苦，但是小小的一点点进到公安里面，我们都体会到主所应许的话的确是真实，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可以的话，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勇气来面对为主所受的事情。如果你心灵中间有些人的罪对你的冒犯你不能够宽恕，求主的圣灵帮助你，在痛苦当中难过里面，神给你斯提凡一样像主耶稣那样宽恕的能力，对那些置你死地的恨你的诬陷你的在那里陷害你的那些人，主啊你说求你不要将罪归给他们，你赦免他们。这些都是特别的圣灵的帮助给我们的能力。我想今天借着斯提凡这位初期教会殉道士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圣灵他的 empowerment 他的加力在我们身上，这个加力使我们可以有能力有智慧去治理神的教会，去管理你的小组，去帮助你的教会更加合宜的方式来周围传福音。他也给你自己胆量智慧和能力来传扬神的福音神的道，无论在小组里面在你接触的人群中间，神的灵给你智慧给你胆量，特别为那些很想传福音却不敢去没有胆量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为自己祷告，主你的灵在我身上给我这样的胆识去传福音，胆量和见识去把福音带给周围。特别为那些也受苦的弟兄姊妹，在家中或者在公司里面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的，为你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主你帮助我看见你就在我边上，你荣耀的灵就像陪伴斯蒂凡，让斯蒂凡看见，也让以西结先知在被掳之地受苦的被掳之地看见神的荣耀的一样，帮助我看见你的荣耀，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悦纳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不但吩咐我们的诫命律法让我们去遵行，你也赐下圣灵的能力给你的百姓，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实践你所吩咐的。为斯蒂凡生命的见证感谢你，主啊在他生命当中看见了你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对你众历史历代的仆人先知使徒所行的那样，圣灵给他们智慧能力胆量来服侍主，你也给他极大的尊荣，在苦难中间受苦当中让他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并给他极大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宽恕的能力。谢谢主，你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服侍你的，主啊在传福音的，在带领 主日学的，教导话语的，主还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